我现在还没敢认。 为啥呢？ 阳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，我知道作为一名军人随时都可能在战场上，娘这辈子太苦了，如果我这个时候认了亲娘，万一我牺牲的消息告诉她，这不等于在旧伤疤上又扎上一刀吗？ 不要只想到牺牲，也要想到胜利的活着回来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不过这是军民关系问题哟、哦、军人不认自己的母亲这是大事。我和刘司令员研究研究，再和当地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。 政委，那你就替我争取吧，我先走了。 妇女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完成着他们的工作。 这都是好面子，俺家的外子就是这色儿。 什么就是这色儿、哎、你这是弄虚作假、 哎、谁弄虚作假了？你看 咱们找村长 找谁？我、 哎、娘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是他送的面子。 二哥，你这里边掺了地瓜面了，掺了还不少呢。二哥，这面子是给咱自己队伍上送的。 不是自己的队伍我还不送呢。 人家队伍上不白要咱的面子，到时候啊还按斤按两的还给咱们麦子。 这一阵子我家的白面呢确实少了点，你们要的又急，我呢就临时凑了点。 咱手捂着胸口想一想，你说咱这么做能对得起谁呀？ 就是 你们要是嫌孬啊就别要，俺家就这面子。 你这面子非换不可。 我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，你吓唬不住我。 你天黑以前要是不换回来就 就什么 就罚你。 你敢？ 你看我敢不敢？ 村长， 村长， 怎么了？ 村长啊， 什么、 哎、上面下来伤号了。 是啊， 下来多少？ 有80多台担架，扛了一大截痛 他了不地了，有点伤员呀、啊、把胳膊扎掉了，还一个劲的喊着把我抬回去抬回去啊。 是啊， 站住。 你 二条裤，你马上把面子给我换回来，不然我就罚你买2支钢枪。 我要是不买呢？ 你敢？你要是不买我就把你家的大黑驴牵出来做抵押。 什么？哎呦，你要没收我的大黑驴？是你这样做？ 爹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好，俺家凤玲不到战地去搞救护，这个我说了算。 爹，爹呀，你这是吊死人了呀！你， 凤玲， 婶子，婶子，你别生气呀、啊，婶子。 村长啊，你说这可怎么好啊？战士们啊，有的嘴也不能张，胳膊也不能抬，怎么吃饭？你说啊， 那些送伤员的人，他们都急哭了呀。 怎么着？ 你们先回去。赶快熬上2锅鸡蛋汤，召集妇救会，一个人负责一个伤号、哎、一口一口的往嘴里边喂啊。 是 啊，春妹、哎、把咱家那2只鸡杀了，熬上1锅鸡汤。 好， 我带你去开个会。 哎呀， 大婶哟，春妹， 你训练这么忙咋还跟哪送柴火呀？ 哎呀，训练休息的空我就拾了点柴火、啊、你娘不在家。 哦，村里干部啊都走了，我娘整天闲不着、哦、你坐下歇会儿。 哎哟，春妹，这杀鸡是给你娘吃的？ 不是，俺娘她才舍不得吃呢，这是给伤员熬鸡汤的。 哦，哎，春妹，你娘最近身体还好吗？ 还行，倒是没啥病，就是常常想我哥，夜里他常常做梦都哭醒了。你说我哥还能找着吗？ 哦，我估计能找到。 要是我哥也在，说不定也当解放军了。 残酷的战争使得亲人不能相认，而正义的战斗又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 村长 啊， 村长， 哎， 今天咱们又打了个大胜仗。 哦， 杜尔沙子终于让我给制服了。 怎么，他都交代了？ 交代了，交出2罐子大洋。 哦，好。 开头啊， 哎， 这老东西什么也不说。 哦， 后来把我惹火了，我就拿起大刀在他头上唰的一声。 怎么，你把他 削掉了他一绺子头发？ 哎， 他这才交代了。邓政委， 政委，